嗨，你们好吗？欢迎你们收听音乐里有故事，故事里有音乐的音乐乱世。我是请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也不要问我到哪里去，我只是一个闹剧的你们的主播大高。无论你们刚打开手机还是电视机还是电梯，请允许我祝你们新年快乐。这段开场音乐是马克西姆的《克罗地亚狂想曲》。在这里，我只想弱弱地告诉大家，这首曲子与本期节目的主题根本无关。大高只是想通过这段音乐来奠定本节目的资格，省得让大家误以为本节目三观不正。因为没脸见人，所以一直都想着通过无线电台向大家传递点什么，或小说，或段子，或音乐。因为考虑到无线电台一般大家都会选择在晚上收听。为了防止各位朋友吓尿或者笑尿，大高果断放弃了小说和段子，于是走上了音乐这条不归路。本人毕竟不是播音出身，一直以来啊，理解的音乐节目都是这个样子的。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吗？感谢你们在这个寂静的午夜守候在电台旁，我是你们的主播烟雨尘嚣。音乐仿佛一场梦境，又似一场初恋，仿佛人生若只若初见，又仿佛你若安好，便是晴天的情愫之娓娓道来。哈喽亲，你们还好吗？不要回来，我马上走开。对了，这种 feel 就对了。大高本人其实是枚醋人，所以节目也仅仅是俗物，我有的呀也就是正常人偏下的那点品味。所以大高如果发现什么好玩的主题，有趣的音乐，便会串成专题分享给大家。有的时候懒了，也许会随便播个七星专辑什么的糊弄一下大家。所以这个节目的宗旨就是没有宗旨，主题就是任性。总是不求大家点赞，不求大家深爱，如果这个节目哪怕能伴你入睡，我也可以算是欣慰了。好了，闲话少叙，言归正传。有些细心的朋友可能从本期节目的标题中已经看出一点端倪来了。没错，本期节目就要跟大家聊聊最近大家追的一些剧。八个字概括啊，美女鲜肉把持不住。既然是音乐类节目，我们关注的是这些剧的片头片尾曲。大家追剧的时候，尤其是在网上看剧的朋友们，大多会用一个跳过片头跳过片尾这样一个功能，所以看了很多集的朋友也许没有真正听过一次片头片尾曲。大高在这里想说的是，片头片尾曲也是电视剧的一部分，片头片尾曲也有情也有爱，片头片尾曲也需要观众爱的抱抱。另外我轻轻提醒一句，本期节目可能还有轻微的剧透，所以请大家谨慎收听。如果让大家不加思索的脑子里浮现出一部当下热播的电视剧，我想很多人都会下意识地想到《何以笙箫默》这部电视剧。电视剧改编自顾漫的同名小说，主要讲述何以琛和赵默笙一段年少时的爱恋牵出一生的纠缠，一个执着于等待和相爱的故事。哎，真不该从百度百科上抄，刚才说了些什么我自己都没听懂。这部预热半年有余的剧已经播出有一段时间了，各路观众对此剧也是观点不一，粉丝书迷漫天撕瓜大战，评价极度两极分化。很多人觉得这绝对是一部很好睡的夜用版 MV， 此剧创造性的发明了一半靠托一半靠歌的新型省钱方式。既然靠歌，大高在这里要为大家选播的是《何以笙箫默》的片尾曲，由钟汉良演唱的《何以爱情》。

打开方式三，其实这是一部广告总动员，因为女主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的乳酸菌饮料。说到这部剧的女主唐嫣啊，肯定有些人没看过何以不知道，不过不要紧啊，各大卫视都有她的出演，总有一款适合你，比如千金女贼。千金女贼被很多网友评价为虐心的民国剧，赚足了眼泪。主要讲述的是千金流落民间，火车脱轨，千金失忆，女贼窃取身份，作恶多端，霸道总裁爱上小白，兄弟夺爱，四角虐恋，豪门争权的故事。神剧透啊！江苏卫视呢，也因此被誉为唯一能打败芒果台的剪辑之神，因为哪怕快进一集，你都会看不懂剧情。白莲花般的女主，狂拽霸气的男主，恶毒的女配，深情的男配，让人不由想到了五年前的电视剧的配置。但是这部剧也是有很多好评的，比如真的什么都敢演。千金女贼片头曲由萧敬腾演唱的《爱无反顾》。 传说灰色的丛林，伺机而动那雪白的狼群，搜寻着你的独特气息，追逐那爱情，在你面前洗不明天，你的笑容柔软的傲气，收敛不需要语言，我想占领你的世界，所有思念围绕在你的身边，你是我觉得那么多在你身旁，痛苦我来扛，我想占领你的世界，所有思念围绕在你的身边，你是我绝对那么多年所谓改变，爱无反顾的守护着 守着对你承诺的 另外一个不得不提的点评大剧《活色生香》一举打破了十年来电视剧首播记录，成为第一个破三亿的电视剧。这么说，每家都有一个在看的，主播君表示大吃一惊啊。该剧由诡异的魔王娶亲案揭开了一片神秘的香的江湖，将观众带到了不为人熟知的中国传统的香文化。李易峰的女装扮相也是赢得了观众的喜爱，男神陈伟霆饰演的安探长一出场就俘获了许多少女的心。很多网友啊就表示了，就算要有神剧剧情碾压智商，也要一直不后悔的追剧下去。有颜嘛，就是可以这么任性。好了，纤维曲恋香，郁可唯。 真心又不会做的 这部剧确实承载了大家的各种期望。网友表示，李易峰女装与陈伟霆的 couple 感十足，那些舔屏少女们也希望他们在古剑奇谭的真爱再续。说到屏幕的另一对 couple， 不得不提到韩动版的《鹿鼎记》。虽然这部剧现在已经到了重播的阶段，但是剧中小玄子和小桂子的感人故事还是可圈可点的。这部戏呢，主要讲了一个混混阴差阳错假扮太监小桂子，又机缘巧合认识了皇上小玄子。小桂子呢，一面与小玄子交好，一面又与天地会总舵不清不浊，最后小玄子与小桂子决裂的故事。等等，这是我所知道的金庸鹿鼎记吗？说好的七个老婆呢？所以啊，未满十八岁的听众要在家长的指导下收听本节目。这部《鹿鼎记》的片头曲也是别有风味，尤其是里面那一段扬州话的 rap， 请欣赏何慧慧演唱的《天意如此》。 我出身卑微，但不卑贱，我天生胆小，但不小小，我不爱读书，但从不认输，我不想学武，但短袖善舞，我虽不专一，但不抛弃，我缺少豪气，但讲义气，我不是英雄，但谁是英雄，我不是天命，但这是天意， 同样是翻拍的金庸的作品，于正版的《神雕侠侣》就没有这么好运了。《鹿鼎记》都快播完两圈了，《神雕侠侣》杨过还尚未断臂。我打开电视，你就给我看这。有追《鹿鼎记》的网友就表示了：“别再管《神雕侠侣》了，让于妈妈待一边去。”好了，相聚的时光总是短暂的，很感谢各位坚持收听到现在的小耳朵们。叫你 TMT 卖萌。如果你们觉得还 OK 的话，不妨偷偷的点个赞。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，或者想听的歌、想说的话、觉得有意思的音乐主题，都可以通过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。 不论你们骂我还是支持我，只要你们不发同城交友淘宝代购的小广告，我都是爱你们的。亲，这期节目真的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你们可以洗洗睡了，此处应有掌声。算了，不劳烦你们大家，我自己来。下期节目有缘再见。最后送上小笼包版《神雕侠侣》的片尾曲，没错，还在播。陈妍希和陈晓的《你我》。 是或别想太多，有你陪着我，就算走火入魔也绝不退缩。 命运反复颠簸，来回穿梭，就着你和我，伸手与你紧握，怕成了泡沫。 反复戳着心窝，又来风波，一念太执着，失去了魂魄，更与谁人说你我。 谁人说你？